预早计划行程。港铁将会提供10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在当日清晨大约5点15分开始行驶，其中3条原站停路线 K99、W3 和 M24 分别覆盖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各站，另外7条特快跨区路线将会直接连接东铁线和东涌线。港铁当日清晨将会调派更多双卡车辆行走各轻铁路线，配合往来屯门、天水围和元朗一带乘客的需求。至于九巴有需要时会加强服务。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4点，跌578点，总成交金额1,25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3蚊，跌8.5；美团298蚊，跌11.2。阿里巴巴225蚊，跌6.4；中国平安84.95，跌1.3；工商银行5.06，跌1.9；青岛啤酒股份70.5，跌3.25；盈富基金28.8，跌6.6；友邦保险98.9，跌4.6；建设银行6.15，跌2.2；汇丰控股48.85，系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10.798，瑞士法郎8.545，澳元6.033，加元6.327，新西兰元5.619，欧元9.394。每百日元对港元7.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2点，跌241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美元，卖出1,76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工业大厦对开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工业大厦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在松屋村。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中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一带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屯门兆麟综合大楼对开。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 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5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1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5月3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一起继续走。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嘅四人摇滚乐队组合极品下流少女，由主音歌手川谷率领两男两女，喺2014年5月凭住佢哋嘅作品《野蛮地强吻我》正式出道。而川谷嘅声线亦都深受广告、电影同埋日剧制作公司所喜爱，所以呢对组合喺日本亦都火速爆红。今个星期佢哋嘅作品正式登陆香港，《极品下流少女》《人生之针》。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他们希望用音乐和舞步的平衡为大家的人生指出一个新的方向。极品下流少女，人生之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4月30日星期五啊嘅骚动音乐 ，Hello， 今日好 firm 啊，去到星期五呢啲位置就知道今日星期几啊， 好招积啊，因为知道自己听日放假啊，唔系喎，你仲要翻嚟喎， 因为翻嚟开咪， 对唔住啊， 只不过星期五个感觉好似好啲啊， 清爽啊嘛， 冇错啦， 今日我哋点歌喎、啊、一阵， 冇错，今日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点歌对象我哋已经 post 咗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Facebook， 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啦，留言啦咁。 冇错， 我哋今日嘅对象就系呢个 DSE 考生。 哇，讲呢啲公开考试嘅嘢咧，就真系我唔系 DSE 嘅，太耐啦，我都唔知道。到底 DSE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好久远的，是吧？ 好久远啊，我跟你同一年的嘛。 所以我们都是当是公开事这样对待的，只能够是。 没错，尽量代入那个感觉啦。 咁大家有什么说话想送给今届 DSE 考生，或者有什么歌揀到想到就想送给他们呢？咁啊，即管留言啦。 留言啊。 暂时都见到一啲嘅，咁有啲就估到是一啲都是考试歌啦，称之为。 O、okay、K， 我想睇下有冇一啲再估佢唔到嘅歌出现。 点啊？即系你想点一啲唔系咁正气嘅咁样嗰啲系嘛？ 即系个感觉 似上啲嘅咁样。 似上个礼拜海南鸡饭嗰啲，嗰、哦、啲曲风突然间好变，好、哦 okay、跳动嗰啲。 即系泰国考试歌咁样就好啦。 但麻烦俾一俾歌词，我哋知道下啦咁。Okay、因为唔系下下都 check 到啲歌词出唔出街。 哦，呢个真理，呢个真 理。系啦，咁大家上去可以留言啦，咁样。 嗯。 咁今日呢个星期五啦，虽然已经好难叫做即系 Happy Friday， 即系以往大家就可以。二星期五晚去喝杯嘢嗰啲咁啦， 系 咁，但系而家始终嗰个时间上面有啲限制，各样嘢可能大家都饿咗一段时间，可能转咗喺屋企啊嗰啲咁样样啦。 出街去做呢啲消闲活动，我谂都两年冇做过啦，真系 系啊！ 你唔好话饮嘢，打边炉都少， 都少啦， 系啊， 都喺屋企食。 你咧，你应该都你，我觉得你似系嗰啲。无酒不欢嗰啲人嚟， 转咗喺朋友屋企啊，自己屋企啊， 舒舒服服咁样咯。 系啊，但系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嘢咧，系因为你喺屋企或者朋友屋企可能会少咗机会见到咧，就系、是、一啲醉酒嘅人。因为有时唔系你自己身边啲朋友，即大家会适可而止。咁但系你呢个世界总有啲人系唔知点解知道自己容易醉，但系都放任自己噶嘛。 哦，又真的，你讲起我，即系喺呢两年期间咧，都会去朋友屋企饮下嘢。但系我真系点解即系点解会好少见到有人饮醉呢？因为通常我系最早醉嗰个啊， 系咪？ 我早过啲朋友醉啊。咁但系我以前喺出边同朋友饮嘢。会有啲人再早过我嘛？ 系啦，咁可以睇到人哋啊嘛。系、那個 哦，又真系好耐冇见过呢样。哎呀，好有趣嘅，其实呢啲我好中意睇噶。 我以前唔明白点解啲人话要小心嗰啲咩玻璃樽啊，嗰啲唔好俾嗰啲醉酒嘅人喺附近出现啦、啊、咁直至到以前特别去蘭桂坊嘅时候， 即系咩地方嚟嘅？ 蘭桂坊系香港嘅一个地方嚟嘅， 喺边度嚟？ 喺中环区嘅，系、哦、啦，华阳公署嘅，系、哦、啊，好出名，好多外国游客嚟到都慕名而去嘅、 哦。OK OK， 系咪好正面啊？ 好正面，好正面。 日头去嘅时候系冇乜特别嘢睇， 系夜晚有啲咩睇咧？就系、是、有好多醉酒人睇啦， 系啊， 喺嗰条斜路嗰度啊嘛， 系咪得几立啊？ 好似系， 系嗰度啦，嗰条街嗰度、 嗯。 因为我不下一次见过好多一啲醉咗嘅人咧，同呢个玻璃酒樽咧扯上关 系。哇，好危险、啊！其实真系好危险、 啊，危险噶、啊。最危险见过有一次系喺人群当中啦、 嗯， 有人攞个玻璃樽向天抛噶。 哇， 系你唔会知道，因为佢失惊无神，突然间戚起条筋咧、 啊， 向上抛啦嘛。 系。 咁點樣知道就掉落地 ，plang 一聲之後，大家就揾啲聲喺邊度嚟，以為發生咩事，然後先見到就有人拋完樽咧，俾身邊嘅人即係撳住啦，控制住佢啦，咁樣樣，甚至乎一啲可能你當 club 喺地下嗰度嗰啲 bouncer 嗰啲，咁佢哋都會即係阻止佢，因為你騷擾到其他人同埋安全問題， 同埋會造成其他人嘅危險啊！呢、這個真係好彩，我又真係冇見過呢啲咁誇張、啊。 有啲就未必去到掉上天咁誇張嘅，有啲就譬如掉落啲垃圾桶啊，掉落垃圾袋， 不過亂咁揈都危險，講真 的。係啊，跟住有啲人又會踢垃圾袋啦，咁樣。 哎呀，波成，你見識好廣博啊！ 我唔系好识呢啲嘅见识，我都唔知道对人生有咩帮助。 唔系，本身咧我都谂住讲我嗰啲即系见过人哋。 嗰啲 case 出嚟啦，但系突然比起你呢、這个，我觉得好似好小巫见大巫，因为我嗰啲咧尽其量都系咧，即系你都知头先你讲啦，兰桂坊咧，咁佢其实行上少少嗰度，咪系差不多到嗰个叫做咩啊艺穗会嗰啲位咧，咁咪好多马路噶嘛。咁我最多都係喺嗰啲馬路位呢，都你都知啲馬路行人路行出馬路嘅時候陰陰濕濕有個暗斜呢，咁我成日見到有啲醉地嘅人呢就會喺嗰個位呢瞓低咗啦，然後碌啦，即係佢唔係自己碌呀，係嗰個暗斜令到佢碌落咗兩格咁樣，咁就撳都撳唔切，好危險咁樣。喂，上快拉翻佢出嚟先，唔好衝出馬路咁樣。即係我盡其量都係見到呢啲，但係呢啲咧，佢唔會對其他人造成危險啊嘛，佢對自己造成危險啫嘛。你嗰啲係對其他人都造成危險喎。 咁咪碌咗馬路都危險啦， 都危險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個啱啱好嗰個彎位，通常啲司機大哥都會比較小心啲嘅，唔會話開太快嘅。咁但係嗰個位就真係都颇多嘢睇嘅，我觉得 系都系即系虽然头先讲过即系抛玻璃樽啊掉嚟掉去嗰啲就夸张啲，咁好彩地都唔系好多次啦。咁、但系其实就算冇玻璃樽都好啦、当你个人个失去咗理智咧，你人多嘅时候，以前见到即系行过两个人唔识噶， 吓 膊头撞一撞之后 就打交啦， 就开始嘈交噶。 哎呀，好怕呢啲啊！ 唔明 我，所以我好庆幸自己嘅一样嘢就系我饮，就算有时饮得多咗啦、我。都唔会做啲好夸张嘅事情，我系嗰一种咧，砰一声就掛低嗰一种嚟嘅，即系顶笼烦极都系会呕啊嗰啲，但系唔会走去聊事斗非嘅。咁呢个我都唔知叫做好定唔好啦，因为有时你都知噶啦，如果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聊事斗非咧，你起翻身只眼肿咗都唔知咩事噶嘛。你系边一 type 嚟？ 我系瞓觉。嘅類型 係咯，咁我同你好近啦，咁我同你 有咩事就瞓著咗咁樣咯。跟住，但係你身邊有冇啲朋友係嗰啲叫做飲醉咗酒嘅狀態好奇異嘅？ 好奇異，因為我通常都係最早醉嗰、那個，我喺度諗緊啲好奇異嘅，我又冇，我好慶幸啊嚇！我覺得有啲嘢又好得意嘅，呢啲嘢係會叫做同性相吸啊，即係嗰個同性係嗰個性質咧，大家飲酒個酒品係好近嘅，即係大家都係我同朋友個習慣都唔係嗰啲追住酒係咁飲嗰啲人嚟嘅，大家都係舒舒服服坐喺度傾下偈，可能飲下清酒，飲少少 whisky， 即係唔會話有啲好誇張噶嘛，有啲係不停咁樣追噶嘛，咁我哋就唔係嗰啲，咁所以變相大家酒品好就冇啲好誇張嘅行為咯。 我有一個朋友以前。即系佢最疯癫嘅时候啦，咁佢首先本身酒量比较差，好容易就会即系进入一个状态， 系， 咁佢进入咗个状态有几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会非常之健谈啦，就算新认识嘅人咧第一次见就会，即系就饮两杯啦，跟住就讲啦，跟住就介绍身边朋友俾佢识啦，咁样，咁然后佢去到第二个阶段，如果有一男一女咁样见识过，个男仔可能系新认识嘅，个女仔咧就我呢个 friend 嘅朋友，佢无端端咧好想撮合佢哋，即系第一次 咁搞笑， 呢个男仔好仔嚟噶，第一次见，跟住就系啦，你两个倾偈啦，唔使理我，跟住就系咁㧬埋佢哋两个啦。 咁你要多啲同呢个朋友出去饮下嘢啦， 退隐咗啦，佢已经唔喺香港添， 咁快退隐咗，搞错啊！呢啲造福人群啊嘛， 呢个系 stage two 啫，去到慢慢咧再上一个阶段佢会开始不受控制咧，佢就会不断要追酒饮啦。咁但系大家见到佢状态已经阻止佢，佢就开始发脾气，唔制， 我一定要 饮。系啦，咁离开咗可能一间铺头，就要去便利店嗰度，又要入去又嘈冤巴闭啦。咁 系啦，即系 我要买酒咁啊。 不过你讲起呢样嘢咧，我都系生命中咧，我会认定一啲人系我嘅好朋友嘅，即系通常都系男仔。点样去认定嗰件事咧？就系到底佢有冇孭过我翻屋企？咁我生命中咧有几位旧嘅同事，以前做嘢地方都会有啲比较啱倾嘅同事咧，都系孭过我翻屋企嘅。咁我就认定咗嗰啲系我好朋友嚟噶啦，因为通常都好远下，佢要孭到我翻屋企。 唔系啦，你嗰度住咁远。 系啦， 咁所以波城未有呢个机会啦，迟啲你有呢个机会孭我翻屋企嘅时候，你就可以成为我生命中嘅好朋友。 大佬孭你入翻去之后，你最好你屋企有位俾我瞓咯。我出翻嚟翻， 对唔住啊，我啲 friend 嗰种惨系孭到我翻屋企，跟住佢要自己再搭的士走去走翻自己屋企，跟住翻到屋企应该都天光啦。六点啦、啊，我 friend 我上次孭完你翻屋企，我翻到屋企六点钟啦， 唔系啊， 我第二朝翻工啊， 来回的士钱都蚀啦， 系啊，咁所以呢啲就真系好朋友咯。 啊，我讲的士，我醒起头先讲嗰个即系会撮合人嗰个朋友啦。嗰阵时有一次好正嘅，佢喺铜锣湾嘅酒吧二华街嗰边饮完啦，嗰次好似农历新年嚟嘅。 跟住咧， 跟住之後飲完啦，咁佢個狀態係好醉醺醺，唔知點樣咧就行咗去即係蘇格門口嗰度。 跟住咧， 咁佢係諗住去年宵嗰度，因為大除夕噶，唔係大除夕，年三十晚，sorry。 OK， 諗住去年宵嗰度，即係唉臨天光買翻啲買盤吉翻屋企啊，即係嗰啲咁樣啦。咁啊行到蘇格嘅時候咧，佢嘅狀態冇人控制到佢，佢截的士， 跟住 的士上車同司機講：我要去維園。个司机呆咗啦，咁其他朋友想阻止佢，唔制，我要坐的士由呢度去维园咁， 好好啊， 咁跟住就好似真系坐咗廿几蚊的士去维园啦，跟住入到去之后就周围又话我要买花， 唔系，我好想知道你哋成班朋友冇阻止佢继续行年宵呢个行为， 嗰一次我翻咗嚟电台度开咪做轻谈，咁佢哋 keep 住汇报俾我听 嗰个状况， 跟住喺度。就頭先嗰啲狀況啦，去到年宵市場，跟住就話又要買呢樣買嗰樣，咁佢又真係好似買咗立咗盤吉嘅咁。咁啲盤吉好重噶嘛， 係啊。 跟住去到天光五六點咧，佢瞓著咗喺維園，咁嗰盤吉好重就擺咗佢隔離。咁你平時你要安頓一個醉咗嘅人已經好難啦， 係啊， 你仲要安頓佢盤吉。 你嗰啲咩朋友俾消息你，根本你就喺度食花生，其实 好好笑， 扮关心朋友，你就喺度食花生，你呢个人真系搞错。唔系，我觉得咧，呢样嘢咧，亦都系大家要注意嘅。自己朋友有时饮大两杯咧，真系唔好带佢乱咁走，你真系唔知佢会做啲乜嘢。 同埋你真系同佢熟咧，你预先最好已经控制住佢，唔好俾佢进入嗰个状态。 系啦，咁但系如果万一真系进入咗个状态啦，好不幸地进入咗个状态，你有一样嘢记得一定要做嘅，作为一个好朋友，一定要拍片，一定要之后俾佢睇翻，你知唔知你嗰晚做咗啲咩嘢啊？ 我好同意， 跟住然后要摆上 Facebook 留念咁样，呢啲只系好朋友。 嗰啲 moment 一定系最正嘅咁。 我仲有一个 我突然醒起，我哋仲有冇时间？我讲到一个好快好笑嘅，就系咧，我有一次有个朋友结婚，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好兄弟咧，特登喺澳门翻嚟贺佢啦，咁样，跟住然后咧，佢席间已经饮醉咗啦。咁本身咧，我有另一个朋友系揸车谂住车佢翻去酒店咁样嘅，跟住然后咧，佢话佢无啦啦去攞车，我个朋友去攞车嘅时候咧，那个饮醉咗嘅人就搣烂咗张车飞，喺个停车场大嗌：我唔使要啲咩车飞，今日我个朋友大好日子，我使乜要车飞啊？我借冇钱俾咩？我自己俾，今日我开心咁样。跟住佢系完全唔记得有呢件事啦，俾我哋全部朋友拍低咗之后，再喺隔咗一个星期 send 翻去俾佢睇。你记唔记得你嗰日搣烂咗我边个张车飞？跟住完全唔记得咗。 所以都系奉劝大家吓，适可而止啊，年少无酒啊，记得。因为除咗会令到你可能破财之外，有阵时饮醉酒好容易酒后乱性啊。依家做一啲唔应该嘅嘢吓，咁啊唔好啊，自己记得留意一下。 某个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回下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双上弹舞，甜蜜肤浅态度。这晚气氛最好 ，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怕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 少点放空，扯断丝带抱拥，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楼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Oh， 放任，听目标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黑。So say the word。 听过张敬轩的派来集品 Sweet Escape， 如果不是合家欢时段，可能那些故事会再黐线一点。 是吗？你试下跟我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由于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决定要求所有外佣在五月九号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本地病例，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少于五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的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9岁外佣，他上个星期五出现咳嗽，今个星期一向私家医生求医，并且在星期二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其后确诊。至于另一宗本地个案，患者是那名外佣照顾的十个月大女婴，她寻日病发出现吐泻，目前仍在检验她是否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两宗输入个案，其中一宗涉及一名由印度抵港的30岁男子，他在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检疫，另一人是由尼泊尔抵港的41岁女子。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指责中俄借疫情开展信息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是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策台者。汪文斌说，美方一些政客在疫情爆发之后不是采取科学合作的态度，而是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大搞甩窝退群，散布虚假信息，借疫情对别国进行污名化。汪文斌又说，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医疗技术，但是沦为全球感染疫情和死亡人数最多国家，为美国和世界人民造成沉痛损失，美方应当吸取教训，停止政治操纵。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东京奥运可能闭门举行，承诺确保奥运会安全。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近日反弹，桥本圣子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承认，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让奥组委不能够容许公众入场，认为减少观众入场是奥组委能做的事，以减轻日本民众对医疗系统压力的焦虑。他又相信，让本届奥运成功举办的唯一方法是全面保障运动员和日本国民的生命和健康。东京奥运因为疫情延至今年7月举行，日本政府期望顺利举行奥运，证明人类能够战胜病毒，但是疫情大流行持续。桥本说， 焦点将会放在希望和团结上，是时候证明无论几咁艰难，世界都可以团结在一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晚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过咗风力楼，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工业大厦啦，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过咗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过咗竹园道噶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多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挤塞，龙尾排到去红棉路近中银大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半慢，龙尾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的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oss 啊，今日我无意中发现呢，截至到今日4月30号已经有200多首派台歌啦。 芬臣，这个数字是一个开心的事来的。但除了数字之外，这个质又好紧要啦。而且最紧要是一路做紧的朋友可以继续 keep 住留低，继续去创作新的歌。 是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

散自我。 姜涛嘅 master class， 会面被淘汰，大家都尝试紧新嘅嘢。接下来呢位朋友啊，今日新收到佢嘅新派台作品，佢系林奕康。 脑海中演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投尽力气，努力只祝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地，都一样在处。 有二百几首嘅派台作品，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嚟嘅。但系咁，究竟之后点咧？除了呢个数量之外，在嗰个变化上面啊，选择上面 variation 上面，继续前面点样行呢？听我林奕康嘅《寻思者》。又或者其一个方法就是将自己人生体验放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好像吴业坤这样。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 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自错，数百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发现，却另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遍，要继续踏着步，那只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力都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我很 坤的一路。前面继续怎么样行呢？我想最直接的一样就是继续做啦。好像他们出新歌了，今天收到，还有接下来7月他们都开 show， 他们是 Tonic。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会发苦我，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见。在你下部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我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

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逆境之下，我哋系咪只可以挨打？ 要问阿龙， 当疫情边一上，世界又点自强？点打呢场硬仗？ 全新电视节目《逆境看世界》，从首尔、柏林、巴黎到阿尔卑斯山， 近至澳门， 远至北极， 香港导演身处异地，第一身记录当地抗疫自强嘅故事。 星期六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善恩，你又收到朱古力啊？ 我老公送噶，请你哋食啦。 你就好啦，个天几时跌个老公俾我啊？ 咦，好酸咁、啊。 咁使唔使俾啲碱水你饮，中和下咁咧吓？ 你哋夹埋嚟虾我嘅？ 系帮紧你啊！嗱，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我哋会讲酸碱度同埋中和作用，等啲酸嘢可以变得冇咁酸噶。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So 多有我，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 点梗系点啦？ 点 一定要点啊？ 系啊！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系 DSE 考生。 耶、yeah, ！你今朝有冇听 listening 啊？ 冇反教， 搞错啊你！你唔好咁懒惰啦！人哋已经考紧试嘅时候，你仲瞓紧觉？ 我以为会有人点六就字添。 系咯，我都以为系，竟然冇。 呢只死亡之歌。 不过讲真，点会想点六就字？呢只噩梦嚟噶。真系唔会想点六就指嘅，其实讲真啦吓，我其实今朝有听到啦， 你觉得点？ 我直头好似咧发咗场噩梦，点解仲未醒嘅？我明明起咗身翻工噶咯，一听到六就指嗰个音乐咧，我隔篱啊监制咧卡文仲话：，诶呢只歌咧，你觉唔觉得咧？好恐怖啊，好阴森啊，好似睇紧恐怖片咁。 我想我啱啱星期六嘅我哋啲后援会咧，咁都有播过，咁我拣咗一只咧，都系六就字嘅，但系咧佢系《花鼠明星俱乐部》嗰套电影嘅 soundtrack 里边 咁 Q， 佢系用六就字嗰个 melody， 但系佢 on top 佢嗰两个即系 tune 咗声嘅嗰两只嘢唱咧， 嗰两只嘢 Christmas tree 嘅。 哦、oh, ，好啊，咁呢只正，咁我有你有冇睇嗰套电影先？ 我冇完整睇晒啦， 嗰套电影系好 Q 嘅，所以佢嚟唱六就字咧系 OK 嘅， 但系纯播咧 真系不了。 系啦，咁啊，今日你哋又有啲咩说话拣咩歌嗰啲可以 keep 住继续留言啦。咁就算我哋未必读到或者未必播到，都起码如果有啲 DSE 台仔见到收到你哋嘅心意咁样样啦。 我估下先，我估下你今日拣啲歌，我唔想。看人哋点咩歌，我想估咗你点咩歌。 我点咩歌？ 我觉得你都是一啲正气歌嚟嘅，系咪咧？ 咁啊，你想唔想听咗我歌先？ 又好啊，又好啊。 我个人咧就最唔正气噶啦，所以咧我系完全唔系一啲大气歌。听下我写咗啲咩信俾今届 DSE 考生啊！ 亲爱嘅 DSE 考生，你哋好啊！是不是很累很大压力呢？正常的， 你哋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一试定生死啊？唉，虽然啲大人成日都氹你哋话公开试只系人生其中一个关口，衰咗又唔代表冇前途嘅，系咪难听过粗口呢？因为到你真系考试嘅时候，仲边度可以咁积极咁样氹自己啊？所以今日我都唔谂住讲啲正能量嘅说话，因为我知道都未必有用嘅。不如我讲下我当年考试系点啊？嗰阵我最惊嘅科一定系语文，因为都好似冇得温咁。语文呢家嘢唔系话死背死记成绩就会好噶，入面牵涉好多嘢嘅，有理解能力啦、表达能力啦。所以语文只系一个工具或者渠道咁样，所以大家真系唔使太担心噶。你而家系咩语文程度就接受啦，反正都考完啦。听落好负面啊，嗬！但你听我讲埋先，我觉得语文程度好难短时间大跃进，但系考试技巧就唔同啦。嗰阵我嘅英文咧系去补习学嗰啲答题技巧，而中文有份特别难嘅卷系讲中国文化嗰啲，我都系不断操 pass paper， 尽量学识点样答可以攞多啲分。唉，现实就系咁无奈噶啦，读书都要谂攻略。其实就好似中学有啲同学咁咋嘛，好熟中国历史㗎，但唔代表佢哋高分喎。咁你哋唯有当考试系打机咁，搵下攻略帮自己破关囉。咁我当年中英文系咩成绩呢？战战兢兢咁样考，最尾英文竟然有 B， 中文竟然有 A 喎。不过我唔觉得我有对等嘅语文程度㗎。我成日后悔当年冇努力喺阅读理解方面咁样落苦功，搞到依家睇歌词都要睇好耐先至明。所以就算语文考完等紧出成绩都好啦，其实都唔使谂咁多，个结果你都唔会估到噶啦。而我今日拣嘅呢一首歌咧，份词好有意境，同时又好深，我都睇咗一段时间，到而家都未明得晒嘅。咁多位 DSE 嘅考生。今日考完试，如果冇乜嘢做嘅话，不如试下听下呢一首歌，睇下你又 get 唔 get 到里面想讲啲咩啊？我觉得你能够明到呢份歌词，你嘅语文先至系真正叻。远古时期嘅 A level 考生波成上。 杀激起无数偶遇，或有千个把未断，山尽处雪向水干漫步，开穷处浓送体安一场 认真喎， 咩 一首歌，如果你听得明个歌词，你语文程度应该真系好高，我觉得。 我真系觉得你个人咧好 dark 噶， 完全唔系鼓励性说话，就玩啲咁嘅嘢。听过王嘉尔呢一首新嘅柏林作品叫《无觅》啦。好啦，咁你咯， 我就正气啲嘅个人， 正面宝宝啱嘅，阴一阳。一粒一突， 不过讲嘢正气啫，播啲歌都系有啲 sad 嘅。 听下宾神又有啲咩说话送俾 DSE 考生？ 亲爱嘅 DSE 考生，你好啊！其实我都冇考过 DSE 嘅，当年考公开试仲系叫做会考同埋高考，所以咧我一直都好羡慕迟我两年出世嘅人，因为佢哋只需要考一次公开试就得。唔使好似我咁考完一次隔两年又再煎熬多次。不过子非鱼，我冇经历过 DSE， 又点会知道 DSE 同学仔嘅压力啊？以前我哋第一次考得唔好都仲可以当话攞下经验，高考嘅时候可以考得好啲。而家 DSE 一次定生死，嗰种压力呢绝对唔系我能够明白嘅。所以我不能够不承认，每一位 DSE 考生都系被选中嘅细路，系勇气同埋知识嘅化身。今年我第一年加入港台啦，早几日咧，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考 listening 嘅播打现场，见到主持人一句句读出为 DSE 考生打气嘅网上留言，不禁令我谂翻起当年自己嘅考试现场，喺派发考卷之前咧，听到有人透过大气电波同自己打气，真系好窝心噶。当然之后嘅绿袖子又再次将我嘅心情拉翻落谷底啦。距离 DSE 完结大概仲有半个月，我喺度咧就唔讲啲老土嘢啦，因为咧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嘅前程去负责嘅。有人成绩好，就自然有人成绩唔好。不过无论考得好唔好都好啦，其实都唔反映你将来嘅生活。年轻人记得博尽无悔就够噶啦。最后送一首卫兰嘅 It's Okay to Be Sad 俾大家。第一是因为在考试期间，大家最紧要不是说温多几页书，而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健康，压力大的时候就发泄出来了。而第二呢，就是因为 Janice 卫兰她刚刚成为了 Spotify Equal 的香港区 Featured Artist， 连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型 LED wall 都可以见到她。她的故事证明了只要肯努力，终会有一天会有回报的。14年前都考緊會考嘅奔神上， 你想見他，想見他，沒有他，遇上每日假裝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後你哭了，其實你夠瀟灑，浩劫記憶縱使可怕，拼命压住他，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 想叹息，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创伤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静。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无罪放迷绕过，无自豪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 拣呢首 嗱，虽然个歌名咧就叫做 It's OK to be sad， 就系卫兰嘅，不过我系想鼓励大家勇敢啲去面对今次嘅考试啊！ 同埋呢隻歌都啱數，因為我今日見到喺即係佢唱片公司同埋佢自己嗰啲即係 social media 啦，即係講因為有個串流平台揾可能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女音樂人去，即係佢會揀嚟就即係 feature 喺佢哋一個 campaign 啦，咁衞蘭就揀，然後就出現咗喺紐約嘅時代廣場一個超巨型 LED， 我見到係，我初以為 key 圖啦，跟住唔係喎，堅嘅喎咁啊， 幾咁勵志， 好勁， 所以話俾大家聽，就算讀書成績好唔好，只要你有其他嘅專長發揮嘅話，終有一日可能你都會喺嗰個 LED wall 度出現 係嘛？ 不過咁樣啊，我覺得咧有一樣嘢， 我唔係要 DSE， 我要 LED 咁。 考試你温幾多書咧？有一樣嘢都好緊要，你温好多都冇用。如果你唔知醒去考咧，咁就出事噶啦。 因為有聽眾啊，呢一個嘅點，我覺得係最好嘅，因為佢話希望啊 DSE 考生早睡早起，準時考試先最緊要。系啊，你唔到嘅话，一分都冇噶啦，点努力都冇用。 一尺如钩，喺月外度论证你正确。谁狂心以此水求救啊？全部统一的借口。巴拉巴拉巴巴巴巴，明明系劲近，都仿佛好远，太荒谬。 请查查你电话号码。 迟迟亦未到。解释咗点回流，其实点解揾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进返一次，手表即使几句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光阴等于一尺金，去后向你追到头路，即刻就数。 笑吧啦。其实点解搵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准翻一次？ 可否准翻一次？ 手表即使几贵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追到徒劳，即刻走上路。 喂，到边啊？ 佢哋系 Sensor 呢首《捉贼记》啊。下个礼拜考数学，大家记得准时睇清楚地方，唔好去错啊！知唔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本地源头不明的变种病毒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当局决定要求全港所有外佣在五月九号之前强制检测。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超过14日的外佣可获豁免。东涌一名39岁菲佣确诊，带有变种病毒株。陈肇始话，有关个案同早前另一宗涉及变种病毒株个案的患者都是外佣，感染源头不明。考虑到变种病毒株传染性较高，患者在病毒潜伏期同传播期间有机会曾经同其他外佣聚会同接触，为审慎起见，决定要求全港外佣检测。他呼吁外佣获得检测结果之前，避免聚会、分享食物和其他社交活动。若果要出席聚会，亦都应该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在长远防疫角度，会在外佣日后申请工作签证时加入新要求，包括外佣续约时要接受认可的疫苗注射。政府确定细节之后会再详细交代。罗志光说，考虑到外佣在假日和朋友聚会，若果他们确诊，会出现跨家庭交叉感染。他又说，外佣是高风险群组，政府一直为他们提供免费检测，但是参与率不高，要加强防疫措施，政府会加强检测能力。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变种病毒患者曾经到访的东涌商场、街市、超市、公园等亦都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大批东涌居民要检测。设于东涌北公园和富东村的两个流动采样站今日大排长龙，有人等候3个钟才可以做检测。有居民说，目睹有人怀疑中暑晕倒。政府下午在东汇城对开加多一个流动采样站，又会延长强制检测限期至到5月2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凤吉乡嗰度咧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噶。另外较早时啦，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啦，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长一阵噶啦。咁而家太子道东东行去观塘嘅车龙啦，由御港湾嗰段就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

过，到脑袋上浩瀚，总有一位慧能祷告如主播，为被干不应求，不望急转却被隔断，还似个想要金马直达，总有一位咬住正根陀螺。入血液的淡，谁受预及何用自责，但任意随便拣，你可以让我爆冷，原来渴望位置天行在数字，透视野来收视，识穿你的人意励志，最到你怎么不满足很折磨，得到温饱却被沉去回照我，为直空间出售一瞬花枝却未焦点才寂寞，不要掩饰渴求，怎记得出世就根本赤裸裸，入血液的淡，谁受预及何用自责，但任意随便拣，你可以让我爆冷，原来渴望位置天陷在数字，透视野来收视，识穿你的人意励志， 没三思，仍持续没法子，请准我暂时 直到。 听过三首，第一首刚才讲过新派台的歌，来自 Emiko 徐家慧的试验，跟着听着那首歌，听着条 bass 令我想起就有邓小巧之前的精神位置，还有 Jenny 的旧作。 死都要死得有型。 Until